为太阳节，中国、芬兰、秘鲁、南非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分别举行了金日成花金正日花展、讲演会、朝鲜图书图片手工艺品展和庆祝集会。会场里展出了有关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敬爱的金正日同志革命活动的照片，还展出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以及介绍主体朝鲜真正面貌的图书图片，凝聚着我国人民创造才能的手工艺品《太阳之花》《金日成花》和《金正日花》。在芬兰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日同志的贺电。